向我攀比着之下的新贵，来头女真管中居住，管住乃是我的姑母，昨日缠故因我他许，我看他不但容貌秀丽，而且精通文门，这样才女应我甚于空啊。今晚对此拥拥夜月，悄悄闲听北京李相故亲杜真好生安门。先不一回，多少事啊！ Oh.

亲呐、啊。 Thank you. 灯光一照，日火。 份邀请于我，即使挑动他，他又准哪？待我不在一旁，听他讲些什么，有理呀，是有理。 是他回事官去。 这片那片。